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界内界外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论论。今天界内界外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国安哈。我们从这个数据的角度啊，在这个休赛期来给大家回顾一下上半个赛季国安的一些表现啊，来总结一下各方面的数据，用这些数据呢来展望一下啊，在争冠下一个这个争冠的阶段啊，我们面对的这些对手哈，也来展望一下国安在争冠组当中可能会遭遇的这些恶仗啊。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还是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哈，是来自于同道伟业的足球数据分析师吴浩伟哈，欢迎浩伟做客。 论论好，大家好。 昨天节目呢，浩伟是从这个整个球队啊这角度来回顾了一下上半个赛季国安队的一些表现啊，这个变化还是挺大的啊。我们以前的一些老三样的招牌啊，这个控球率啊，传球次数啊，这些都是之前在很多年哈，我们做总结的时候一般不太提及的，因为国安都是属于大幅领先哈。但是这半个赛季呢，是发生了很多的改变，国安队在这些的数据上已经不再领先。那么同时呢，也是说明哈，根据我们现有的一个人员体系，包括这个新的主教练啊进入球队之后呢，也是在为国安的打法来进行这个改变跟尝试。当然，我觉得上半个赛季总结下来呢，还可以说是算是喜忧参半吧。可能之前以这个忧为主哈，最后一轮主要是赢了申花啊，进了争冠组。你说赢了别的队进争冠组，可能大家的这个最后一轮的激情看了也没有这么高啊。赢了申花就喜了啊，这喜瞬间就到一半了。那我们再来这个这期节目哈，今天的节目从这个个人的角度来分析，因为其实，昨天哈说这个上半个赛季在这整个的数据上，虽然有一些优势数据现在有一些下滑，但是有一些我们之前比如说这个老三样垫底的这些数据哈，也有了抬升啊。比如说这个争顶次数哈、传中次数啊、抢断次数，这都是我们好像哎看这半个赛季好像新建立起来这种优势数据。那细化到个人，有没有说这个个人的数据啊，总体数据在上半个赛季比较亮眼，给我们带来比较大惊喜的这种球员呢？ 咱们今年因为大家也都看了，就是张宇宁明显是涨球了。就在目前这种体系体系下，张宇宁是目前队内射手王和助攻王。进六球俩助攻。他进六球呢，就是本土第二的这个进球多的人，第一是这个另外一本土的高空，就跟张宇宁类型差不多，郭天宇。他这助攻，张宇宁助攻呢，和这个高天意，李磊并列这中超第十八，也还行，因为咱们统共就进了19个， 是， 然后他们仨人就包揽6个助，其实咱们统共也就14助攻，他们仨人就包揽了60%了 啊。 因为有的球他是在这个数据统计里他是不算助攻，因为不是每个进球都有人助攻， 是， 所以咱们国安只有14助攻， 已 经很多。咱们今年主要体现在这个本土球员的发挥，就是有些尤其两名球员，就是张宇宁和高天意这两名年轻球员，他们这赛季发挥就是相当出色，就相当于把这个外援留下来的这种空当，他们的枪接过来了，就是这枪我得搂上， 靠他们来补了。 对，靠他们来补，能搂多少是多少。因为你像咱们这赛季，说实话，不仅是外援，就包括规划球员，其实侯永永就一直没见过，应该是没回来。然后那个李可是受伤病原因，这赛季就踢了2场。因为李可前几个赛季一直都是中超这个拦截榜跟抢断榜的前三位，就是跟池中国一直就是在这个榜里比较靠前的位置。然后李可这位置今年就是被这个高天意给补上了。然后这个你像高天意，他这个抢断是中超第四，是中超排名第二了，是47次。然后他这个直 C 球，22次直 C。排第17，然后张玉宁23次直塞排第15，还有就是这个高天意他这个拦截次数其实也还可以， 是个亮点啊， 是个亮点，在中超排 第三十左右，因为咱们国安今年主要以这个抢为主，不会说给这个特别大的空当去传球，然后如果传出来了，开始打反击是以退守为主，不会说在国安今年这个拦截榜排名前几都是中后卫，因为如果就是那种特别长距离传球能拿的都是中后卫来拦截，如果在中场没抢下来都是以这种阵型的快速退守为主。还有就是咱们受制于其实咱们这个队啊，其实速度快的球员不多，然后呢就不可能特别快的大举压上，然后咱们今年的这个净比赛时间呢，中超排第十三，就是相当于节奏比较慢， 也比较靠后了， 对，比较靠后，不会说是特别去拉起这种 拉起 心肺去跟人打这种无氧的对攻去。说节奏就是控制的还算比较好，就是得照顾老队员，毕竟我们有于大宝， 是，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像西哲也不是特体力和这种冲击力见长的，然后还有就是中场拼抢，咱们这个球员可能稍微就相对于其他球队来说瘦小一点，不会说是跟人硬刚90分钟拼体力拼身体，所以这个教练跟这个球队给球队传达的意图应该是还是符合咱们这个人员配置的。还有张玉宁就是今年突破也不错，是17次突破排第17，王刚是20次突破排第10，高天意13次突破排26，然后巴坎布11次突破排39，也就相当于他们比巴坎布还稍微就是比外援还要强力一点， 算是加强了突破吧，也是， 对，加强了突破，因为咱们今年主要衰减的像就是直塞球和威胁球的次数，因为毕竟没有奥古和比埃拉了，然后还有就是相当于踢五后卫就必须得是两个边后卫不断的向前压去突破拉扯防线，就两个打开两个边路，不会像原来就是上赛季或上上赛季踢4-2-2的时候那种围绕着中路，就不管是直塞还是突破都围绕在中路，我们现在就是拉大这种球场空间让更多的人能参与进攻，然后还是算是改变了踢法吧，但是今年这个防守不太好，就是，但是我们有这个侯森表现也非常出色，就是国安丢16个球，虽然挺多的，但是这个因为扑救榜侯森排第2，就因为人家能威胁的，让侯森多运动，一般弱队扑救次数才多，你像强队那一场进不了，就 是 不会被威胁击倒，那守门员可能连汗都没出，这场球踢完了，但是咱们今年可能就是稍微一个是后防人员不是特别稳定，还就是改变防守阵型之后，就是防守的人员配置之后，就是有一个磨合期，给侯森可能也添了不少麻烦，侯森这个46次这个扑救排这个所有的门将扑救里第二位，然后成功率还不错，74.2%排所有门将里的第6，就是也非常就是门神级别的表现吧，还有就是张玉宁今年这个空中争顶也上来了，因为国安整体来说空中争顶是一个不是很强的球队，然后张玉宁就是因为咱们所有进球里只有3粒是头球破门，然后头球射门也所有就是你像射门射了在禁区里射门射了99脚，里只有17脚是头球射门，因为我不可能在禁区外头球射门， 对， 很远，然后在禁区内的射门99脚，其中只有17脚是头球，其他都是用脚踢的，所以说然后这个张玉宁空中争顶49次排联赛第19，然后郭天宇呢就对比一下嘛，你看山东鲁能今年现在是所有总排行榜积分第一，然后他今年这个郭天宇表现也非常不错，他是65次争顶，排联赛第3，然后第一是那个上海申花莫雷诺 啊，莫雷诺 80多次的争顶，排联赛第一，然后第二是卡兰加，就是河南那挺高那个梳一辫子 啊。其实这个数据也挺有意思啊，就是空中争顶次数多，你这么看全是进攻球员， 对， 还是进攻球员空中争顶次数比较多。 对，他们主要就是现在的大就是， 可能论论也经常看欧洲足球， 嗯， 然后还有咱们球迷的朋友经常看欧洲足球，今年什么样的球员最贵？ 嗯， 卢卡库， 嗯， 哈兰德，对，大中锋，而且这种中锋是什么样？有技术，有速度。 嗯， 你看现在连吉鲁、连哲科还在这个转会市场香饽饽， 嗯， 想要的人挺多。然后伊布依然这已经马上41了， 嗯， 活跃在这种主流联赛的比较强的球队里。 嗯， 然后现在的足球这种趋势就相当于，我既能反击，然后在禁区里又能支点打阵地， 是 就这样的球员现在是目前非常香的。 嗯， 你像现在这个张玉宁在国安扮演的就是这么一角色。 嗯， 反击的时候我开一大脚，我前头有一支点能争球，把球争下来，然后我落阵地的时候我在禁区里头扎一个钉子， 嗯， 我能争点， 是， 然后能给别人做球。你像那个莫雷诺在申花是这么踢， 对，嗯， 然后卡兰加在这个河南也是这么踢， 嗯， 现在反正比较主流的踢法都是这么踢，你像欧洲现在也这么踢，咱们应该是学的他们。 是，就进攻队员主要去寻求这种空中争顶。 对， 嗯， 主要去寻求，然后也是帮助球队就是快速的把球渡过前场，就是一个是对防守有帮助。 嗯， 你像我国安今年在后场倒脚的次数就是上一期节目我们说国安今年传球变少了，就是我们现在已经不是特别追求在后场倒脚， 嗯， 因为我们很多的这种球直接就打到全场。我们今年这6000多脚传球里，原来基本上差不多是5-5开，然后今年差不多40%在后场，60%是在前场传球。 嗯， 我们也是在寻求是把球踢到前场，不能因为咱们的防线，不管是球迷也知道，教练也知道，并不稳固。 对， 然后而且今年这个。几个在后场倒脚的球员就是只有于大宝、池中国这两个点能把球传起来。你像那个于洋可能和这个杨帆把传球可能稍微就是不会像原来什么金文呆在的时候那么传球那么好，或者说是 出球能力， 对，出球能力，对，因为原来有时候他奥古斯托会回到后场把球再帮着倒一脚， 对， 然后帮助把球稳定下来，然后整体阵型推进。今年这么踢不现实了，因为没有这种特点的球员能帮把球控下来，所以就是需要有这么一球员去做支点。像山东鲁能现在就是踢法就是也向欧洲看齐，就是寻求这种前场支点。他不光有这个郭天宇，他还有费莱尼， 对， 对，所以今年为什么山东鲁能比较能占据这个射手榜前列，不是积分榜前列，就是因为他这种踢法比较先进，其次他外援比较强， 对， 还一就是他效率很高。你像他这个传球次数跟这个控球率在中超都不如恒大，而且今年恒大的球说实话一场没看，但是我看他这个数据踢的比较像国安，你像控球率61排第一，然后这种传球次数也排第一， 嗯， 然后进攻三区事件就是发生在进攻三区的，就比如说这个射门传球什么的这种事件总和恒大是排第一的2780次， 嗯， 然后国安才2109次，差了600多次， 是。嗯， 然后恒大今年也很，就是可能下半阶段我得稍微结合一下录像，再去结合数据，去看一下恒大到底是怎么踢的。 是， 然后这个变化特挺大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今年上海申花为什么没进？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它效率特别低。 嗯， 它这个。在他是一个，他今年变成一头球队。 嗯， 他场均的传中次数是中超第一。他有一场我记得是那场比赛是我做的，他单场传了41脚传中。 嗯， 然后，但是他那个整体联赛，他所有的进球只有十一粒是头球破门，跟山东鲁能是一样的。 嗯， 但是他这个耗费的这种射门次数， 嗯， 是这个100多次。 嗯。 然后他这个进球率呢，国安是9.8，然后上海申花是9.1， 嗯， 就比国安效率还要低。 嗯， 这我也不明白，就是他这个配置非常好，但是 踢到最后就是他的高个也不少，最后传中半天最后不进球， 对， 就是比较重要。 嗯，进球率啊，这是进球率的问题啊，进球率效率、啊、 效率很低 啊， 就申花最后这数据统计看下来、他能打进禁区，他也能在这种进攻三区有很多的这种数据，但是他就是没什么效率，9.1%的进球率，就属于中超倒数。 是，就耗费了很多的资源啊，但是取得的效果并不是特别的好啊。这也是这个上海申花队啊，确实啊，我们看到他整个的进球数也不是特别的可观，进了21个球哈、啊。但是刚刚说他整个耗费的传中数，他射门次数应该也挺多的哈。 对， 射门次数也很多，而且他的这个防守也做的不是特别好，他一共丢了17个球。 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今年主要联赛的基调，就好多队其实是以练人为主，尤其像咱们国安，像这种像高天意，像何振宇，像这个曹永宁，像今年获得了比较多的出场机会，在这代就原来有外援的时候，就还有就王子明， 王子明、 张玉宁基本上今年就稳坐主力了，去年还是相对来说有个别场次是轮换， 对， 今年这些就是球员就都是稳坐，像还有这 U21 的高健 、 偶尔也上了几场，还有李博熙，都是替补上了3场，然后去感受一下，还有那个姜文豪，也都是这种在比如说这个这些球员都是发去亚冠去锻炼去了。像那个咱们梁绍文这个球员，可能球迷们不会特别熟，这是 U20 国家队的队长。这个球员还是比较厉害的。还有这阮奇隆，这都是我之前在青超做比赛的时候，属于这种青超赛场上比较知名的球员 啊。 也是练兵为主。就比如说像郭天宇，像今年踢出来了。就已经是挺厉害了，已经比较坐稳山东鲁能的主力了， 而且进了国家队。 对，这是我3年前采访那个天津全运会的时候，这个山东 U20 代表队的主力前锋。然后还有这个陶强龙， 对， 陶强龙，陶强龙那年踢全运会的时候，他是17岁踢的 U20 的比赛，他是相当于是 小打大去了， 小打大的，对，他是相当厉害。还有那个王振奥，今年在这个大连，那年他是湖北队的队长，然后他现在今年在中超已经也出场了7次了， 是， 对，我们今年很多这种 U23、U21 这种小将已经在中超这种已经踢上比赛了，已经为未来就是练兵了。 是， 就所以今年这个整个环境其实，由于这种形势不太好，一个是经济形势，还一是外援不是那么容易轻易进来，然后很多队都开始锻炼自己的新人。 是， 然后完成就依靠今年这种不是那么激烈的比赛去完成更新换代，就为未来做准备嘛。 是啊，所以这个后半个赛季啊，大家这个球迷啊，咱们看比赛的时候也可以尽量往这方面来看啊， 对， 就是看一看各队里的这些 年轻 崭露头角的哈、啊，年轻小将真的挺年轻的哈、啊。刚刚说那几个其实也就20岁左右， 对， 其实也都是20上下岁哈、啊。这个不管说是在中超赛场还是未来的国家队赛场哈、啊，真正在未来10年挑大梁的肯定就是这帮现在崭露头角的年轻球员了哈、啊。这其实也是今年挺难得的这么一个机会啊，也是让他们有空间可以在这个赛场上，一是感受，另外有的其实已经在这个赛场上已经站稳脚跟了，我觉得这个机会也挺难得的。所以咱们看比赛的时候呢，其实看其实不只是咱们国安队啊，各个队的比赛也都可以关注一下这个队里边现在能在中超登场的这些20岁左右的这些年轻小将们啊，其实我觉得也是这个今年中超另外一个比较大的看点。就是另外也可以最后说一说这个我们在争冠组，因为毕竟还要参与争冠嘛，争这个到争冠组了，就国安永远争第一，咱还得争冠，还得争一下。争冠组我觉得今年挺有意思啊，因为确实这个之前是以哪种模式来踢哈，其实赛季开始的时候并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说法哈。 其实赛季开始的时候就是想这个第一阶段还是按去年的这种赛区形式，当联赛踢，然后想的好的是第二阶段就开放，对，能打主客场开放观众了，但是这个那是德尔这个始料不及， 对， 然后现在又改成就是 跟另外一个组没踢过的对手， 嗯， 去进行一个主客场的比赛， 嗯、 名义上 主客场 还是赛区制的 踢两场，其实就是 对踢两场 啊，这样然后其实还是算积分啊，只不过是这个广州赛区的前四跟苏州赛区的前四这八个队相互之间算积分啊， 对， 把没踢过的队，其实我们面对的就是广州赛区的前四名啊，我们要跟他们来过招，一共各踢两场啊，一共踢八场，我看了一下那边赛区的前四名呢。其实还是对国安来讲呢，有一些的挑战的哈、啊，比如说这个山 东 泰山 和广州 和广州队哈、啊，这两个这个、国安队，今年的这个配置想面对起来，确实可能稍微显得有点吃力啊。另外两个对手我看还可以哈、啊，广州城就是袁富力还有深圳啊，所以浩伟这个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来说一说，你觉得国安面对这四个对手的时候？分别可能会碰撞出一些什么样的，还是说我觉得可能现在啊，包括我跟一些朋友聊天，包括看网上一些这个球迷的发帖，可能相对比如说跟山东和跟广州的时候，大家还是相对不那么乐观吧啊，你的感觉呢？ 基本没戏吧、 嗯、 因为山东鲁能怎么说今年志在必得， 嗯， 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今年是山东国电对山东鲁能最后一年的投资，明年开始就是文旅集团了，就文旅肯定没有国电集团那么财力雄厚了、 嗯、 今年也是他们最后一年的这个机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山东鲁能他这阵容基本上没变，而且外援是全的， 嗯， 而且还有之前就是租借在外头的很多这种战斗力都回归、 嗯、 比如说段刘宇去年租借在外、 嗯、 今年回来，然后今年还补了这种孙准浩， 嗯， 而且这种后中这个后腰大腿式的球员、 嗯、 像徐昕， 嗯，徐昕， 然后他为什么把这个郝俊敏给租借出去，因为这是一个还是给国家队考虑，因为在这个山东鲁能郝俊敏基本上踢不上， 嗯， 就是为了给他出场机会，把他就去给了武判断， 嗯， 让他多踢球，然后因为你像他这吴兴涵这个国家队主力左边前卫、 嗯嗯、 刘彬彬这替补、 嗯， 这基本上国家队现在左路就是山东鲁能的配置，然后金京道、 嗯、 这也现在国家队比较重要的轮换球员， 嗯， 然后后防线还有这个配置外援， 嗯， 就 配置外援对 很稳，然后再加上吉祥、宋龙、刘洋，这都是国内名将，他们今年这个再加上他之前那外援，就、 嗯、 他是比较齐备的， 嗯， 今年是志在必得，因为明年这些外援可能就都会走， 留不住了呀， 对，留不住了，因为就很难，还有一个就是他们今这个赛季做准备比较早，就不像说是国安、 嗯、 像是奥古斯托什么还有那个费尔南多、 嗯、 就都没来，他们那外援都是春节的时候、 嗯、 就在巴西爆发之前就基本上就全回来了， 是 就做的准备比较早，然后恒大就更不用说、 嗯、 那全是像埃克森、 嗯、 洛国富、 嗯、 费南多、 嗯、 阿兰、 嗯、 高拉特，这都是规划球员、 嗯、 规划球员是政策是超过一个、 嗯、 就算外援、 嗯、 等于他们能上五个外援、 嗯、 这个比其他队就要 有优势， 有优势，而且他们还有很多国内名将、 嗯、名将，他们应该也是奔着争冠组，肯定是奔着争冠去的。 对、 嗯， 虽然这个恒大最近比较经常上热搜，因为财务问题，但是他们这个队目前还是非常实力强劲和稳定。 嗯， 深圳队呢也不好踢，人有郜林， 就 卡尔德克，卡尔德克也是一规划热门，当然、 嗯、 但是卡尔德克最近受伤病影响。 嗯。 可能，但是厦门城什么时候开始， 嗯， 还不知道， 嗯， 然后可能那时候就恢复了，这也是一个那种支点型大中锋， 嗯， 也比较厉害，像阿基姆彭，还有那个深圳队有一个金特罗， 嗯， 这个是属于名将， 嗯、 原来在意甲踢的， 是， 然后深圳还有很多比较旧的国脚，王永珀、 嗯、 孙可、 嗯、 郑达伦。李元一这个是原来是上港的， 嗯， 实力也很强。 是， 反正就目前来说，国安可能下半赛季只有单外援， 嗯， 具体其他外援也不没说，然后具体什么情况也不好弄。然后，反正我觉得可能下半赛季主要还是以锻炼年轻人为主， 是，嗯、 就是那些比如说派去踢亚冠的， 就是能上场的小孩看能不能多给些机会。 是， 然后那天我同事还开玩笑说，弄不好最后踢完这保级组第一比这争冠组分还高。 有可能，有可能， 有可能，因为申花去踢了，进了怎么说，那个游戏说进了鱼塘了， 进了鱼塘了， 准备炸鱼了， 准备炸鱼了，可劲儿得捞啊。 对， 进来了， 对， 进都进来了，应该 都进来了。对， 所以啊，其实这个下半赛季啊，这个争冠组大家也可以就看一看。其实这两天我们节目也是说啊，其实看国安的表现，当然大家也都希望踢得好啊，都希望能赢球哈。但确实今天也比较特别，从整个大环境一直到队里的这个配置的情况，所以也不妨我们把心态放得也更稍微低一点哈，去看一看国内。其实我觉得今年就刚刚这期节目说了，今年有几个崭露头角，就是表现不错的队里的这种队员。其实我们一看，有很多的还都真是年轻队员哈。这其实未来五年，我们觉得也其实不仅限于这一个赛季的德与失哈，把眼光放得长远，他们这个赛季真的能够站稳脚跟，我相信对于未来可能都不止五年，对于未来 十年， 对国安 十多年， 对十多年，对于国安整个的这个配置，可能就是以他们 像这个梁绍文现在是20岁，如果他要能这个渐渐坐稳主力，会不会又是一个徐云龙？ 对， 因为他也是后卫。 对，没错哈。其实我们就更关注一下这些年轻球员，他们能够更多的上场哈，能取得这种中超的经验，我觉得对于未来国安队一个长线舰队哈，这个目标是非常的有帮助的。好，那今天节目呢也再次感谢浩伟哈来做客哈，我们的界内界外哈又聊了很多下半个赛季国安的表现哈，也期待争冠组的这个比赛哈，国安队能给我们带来这些惊喜吧。也再次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哈，回听节目呢您同样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哈。咱们今天就暂时先聊到这儿，明天节目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纯牛奶自然好品质，即日起上天猫旗舰店，九九划算节，中秋大促，尽享更多优惠。三元投入所爱，持续新鲜。 热爱平凡生活，成就不凡品质。身份就是做自己。中粮安达露西，有身份的橄榄油。 顺心心源的原切牛羊肉组合串，甄选好肉，整块原切。关注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领20元优惠券，50串到手才99元。 三元古传古币王致和六必居，手边的美味，身边的营养，从甜鲜到餐桌，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妈妈，我已经把整洁的公筷摆在饭桌上了。 老刘，咱以后骑自行车上班吧，明早胡同口见啊。 小雨，出门遛狗牵好狗绳，别伤到邻居。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专项行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共享文明健康新生活。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